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十五章，上文我哋讲到，文才盘咗间粥铺落嚟，谂住做生意赚啲钱，睇下可唔可以喺清明之前储够300个大洋，咁啊可以有资格咧正式咁啊提亲啦。啱啱盘咗粥铺落嚟啫，阿新记就话俾佢知，推车仔呢间档咧就让俾文才啦，自己就喺文才对面开间新嘅铺头添。文才望到眼都擎埋，抽身就讲啦：，大有大做，细有细做嘅啫，冇理佢啦。喂，开张未啊？ 哦，开张咯，烧炮仗咯，等你咯。 好啦，讲住啫，两条友就动起支炮仗， 不力不力不力不力， 啱啱想讲，开张大吉，个吉字都未讲完，对面啊，乒铃乓啷烧起两条大炮仗，两条友一望，顶你个肺，新记茶楼两条大炮仗烧到冇停。两个人睇到眼都擎埋，互相对望一下，抽身就讲啦：，呢条街咁多人食嘢嘅系嘛？咁啊大有大做咯，你努力啲，我撑你噶。 文才拗拗个头，咁唯有系咁啦。我哋啲本钱啊，做住走鬼档先都冇问题嘅。我谂 系咯，人哋新记啊都换大铺头啦，话唔定你又可以换大铺头咧。 希望啦。 两条友一路讲住啫，对面炮仗嘅烧完啦，红纸一扯，两个人一望，只听到个伙计度嗌：嚟正牌新记提防假冒，呢度系正宗新记艇仔粥啊茶楼啊！各位街坊，今晚啊打5折啦，欢迎各位光临。文才一见到， 我顶你个提防假冒啊！咁我呢间粥铺咪 咁你咪拆咗新记嘅招牌咯。 咁又系， 有咩计啊？ 咁睇下入大酬宾买一送一咁得唔得咯？ 买一送一啦，都好嘅，新开张咧抛砖引玉啊嘛。 啊，都好喎、 两个人谂住嗌咧，点知啱啱索一啖气啫，对面嘅音乐声就传过嚟咯。两个人望住一睇。新记茶楼里面竟然坐几个乐师，有个靓女坐在中间弹古筝，叮叮噔噔咁样。隔篱啲叔父呢，一系就二胡，一系就罗撑，任佢哋点嗌，啲街坊就全部聚晒嗰边㗎啦。又有歌厅，又有女及，仲要系正宗嘅添。唉，两个人望住拍乌蝇都似啦，弊在乌蝇都冇只，抽身攞住个乌蝇拍，喂。新记单档口呢好似有啲演啊嗰啲嘢喎，你必然买碗粥送演啊。 哦，咁都系方法嚟嘅。咁开就开张咗啦，唯有就等啦。 挂起咗啲买一送一嘅小玩具，一边拍住个乌蝇拍，一边就喺度有气无力咁嗌啦。 正宗艇仔粥，买一送一，嗱、欢迎光临，坐下帮衬。 之但系呢越系咁嗌，出嚟食宵夜啲街坊咧，就个个都走咗去正牌新记嗰间嘅粥铺度，个个都走晒去呢个正宗新记嘅铺头里边，冇人骚文才。而咁啱喺呢个时候咧，九叔就踱住步咁行过嚟啦。文才见到，即刻起身：， 师傅，你系咪嚟帮衬我贺开张咧？ 九叔啱啱想讲嘢，隔篱何老板就拍一拍九叔：， 九叔。今日呢个正宗新记系对面开张，阿拉就请你去食下。真系几唔错噶，正宗一流嘅艇仔粥嚟噶。阿拉请龙吓，唔好客气嘛。 一路讲住啫，用个眼尾瞄瞄文采，拉住九叔要走啦。 九叔啊望住文采，点啊？生意几好嘛？都可以嘅。师傅你都睇到啦，系嘛？ 抽身啊望住师傅，收埋个乌蝇拍喺背脊度，嘿咁啊傻笑住咯。 九叔啊望住两条友仔，行上去拍一拍文才膊头就讲啦：一个客都未有咧，未发市咧。 系啊，师傅，要慢慢嚟，慢慢手下得噶啦， 俾心机。 哦，系嘅，师傅。 咁啊，师傅，我不满足俾你试试下，我加足料，加两份料俾你。 我老板就隔篱讲啦， 唔使咯，阿拉喺对面已经订好咗位，顺便过嚟望下你嘅啫。时间都唔早啦，里边啊仲有曲厅添噶噃，咁我哋一齐行啦，好嘛？哈哈， 一路讲住，拉住九叔就去咗新记嗰间铺头啦。九叔个无奈，揞岌头，望住文才，俾咗个眼色佢，你自己体会啦。咁就行开咗啦。 文才望住九叔，抽声啊讲啦：， 喂，师傅算系咁啦，点都嚟睇睇你。 如果唔识佢，仲以为佢喺度落井下石添。 唉，睇开啲啦，我哋都系第一次做生意啫嘛。 喂，我系啫，你唔系。 顶，我卖埋晒啲女人嘢都算生意咩？我姑姐嘅啫嘛。两条友倾倾讲讲，突然间有个细路仔行过嚟啦。 诶，叔叔啊，呢度系咪有演卖噶？ 文才讲啦，你睇呢啲演，色彩艳丽，几好啊！你要唔要啊？或者买碗粥，我送只演俾你啊！ 个细路仔后面有个大哥讲啦，哎，兄弟，我哋唔食粥啊，就系食演啫，演埋唔埋啊？ 我哋演系唔卖噶噃。哦，咁样啊？咁你粥几钱先？啊，我哋好平，3文钱一碗嘅啫。 呢位大兄弟就讲啦， 咁啊，好啦，你帮我搵只演过嚟，我买碗粥啊。 秋生啊，顺手过去拆咗只最新净嘅演，拍一拍佢讲。嗱，小朋友，呢只烟就送俾你嘅。 哎呀，多谢啊，多谢哥哥。 两兄弟讲住就走咗啦。 文才讲啊，喂，你啲粥咧？ 哦，粥我哋唔要啦，我哋喺对面新记订咗位，唔该晒你嘅烟吓。 文才同秋生望住佢哋，咁叫唔叫发咗事啊？ 钱都收咗啦，咪当发事咯。不如你卖烟啦。 切，卖烟？呢班粥铺嚟噶嘛？ 咁又系，咪再等下咯。咁话咁快咧，就入夜啦。新记正宗新记粥铺咧，亦都打烊啦。文才戆居居咁坐咗喺个粥档面前，打晒喊到个秋生就讲啦：， 文才啊，我顶唔顺啦，我快瞓啦，得唔得？咁你快瞓咯，听日仲要帮师傅咧。咁啊， 唔好意思啊，你今晚自己睇睇档先，好冇？ 啊！你今日都帮咗我一日噶啦，你快唞下啦。 唉，咁好啦，辛苦你啦，加油啊！你一定得噶， 我撑你吓、啊，明噶啦，走啦。 一路讲住，秋生啊伸伸懒腰，就翻四合院里边瞓觉啦。文才戆居居坐喺个竹档面前，条街啊静嘤嘤，一个人都冇嘅，睇怕今晚都要拍乌蝇啊！ 文才咬紧牙关，勒勒个裤头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就死都唔信天光都冇人嚟帮衬法事。 啱啱讲完啫，有一个白色身影就行咗过嚟啦。文才担高头一望，系一个女仔嚟，生得又几标致下，手上边又攞住个竹箩嘅。 咁就问啦：，呢位姐姐你有帮衬系咪啊？ 呢个女仔就讲啦：， 呢位大哥，请问有竹卖噶嗬？ 文才话啦， 有，你睇嗱，咁多喺度，仲系好新鲜滚热辣嘅添。 咁唔该你俾碗粥我啦，我阿娘亲身子唔系咁好，所以咧我就攞碗粥俾佢食。 咁啊，咁冇问题啊，下孝顺老人家应该嘅。阿伯有中意食啲乜嘢嗱，我加足两份料俾你，好唔好啊？ 一路讲住，文才手舞足蹈咁，因为佢平时系帮九叔做惯家务啊嘛。将啲粥料就真系双倍咁加上啲粥到，女仔同佢讲啦：， 哎呀，呢位大哥真系好心啦。但系我 哦唔紧要，半价买一送一啦嘛，我讲噶嘛，我今日开张，你啊第一头客，梗系对你好啲啊，系咪先？ 女仔啊笑住讲啦：， 呢位大哥真系好心肠啦。 话咁快，一碗热辣辣嘅艇仔粥，哇，啲粥料啊铺到上面成碗饭咁。个女仔笑住讲啦：， 大哥唔使咁多料嘅，几钱啊？ 哦，30文钱得啦。 讲完呢，个女仔就喺腰间度揞咗30文钱俾文才。文才讲声多谢，个女仔笑一笑，攞住碗粥就走咗啦。文才开心啦， 哎，慢慢行，多谢晒，你听日都可以继续嚟帮衬啊，我晚晚都喺度噶，啊，好声行，好声行啊！ 一路咁目送住呢个女仔行出咗巷口咧，文才攞住个三文钱就掟去个碗度啦。咦，冇声嘅，嗱，事关铜钱掟到个盏银碗度，一定就会叮叮当当咁响噶啦。文才企啦，立眼一睇，边有咩铜钱啊？分明系三张溪钱嚟嘅。文才一睇，仆街，唔通撞鬼？第一头黑道撞鬼？顶，真系好唔好意头啊！真系揾鬼帮衬咩？依个越谂啊越火啦，围裙一除，立起把猪肉刀压喺腰间，等你攞死人钱嚟压我啦！望住女仔行嘅方向，文才三步夹埋两步冲上去啊追佢啦。而前面呢个白衣女仔咧，见到转咗入巷仔啦，打两下四围冇人咯，攞住个竹箩轻身一飘。呼咁样飘咗起身，就往另一个方向飘走咗啦。文才快步追到巷口一睇， 哇！你仲识飞？你仲唔系鬼？你咁家常，你咪走啊！你 心里边就咁嗌，又惊惊动只女鬼，一路睇住佢白色嘅身影，一路追咗上去啦。一路追，几条街过咗之后咧，只见呢个女鬼就去到一间噏噏耷耷嘅烂屋嗰度，一望之下。都几郊外下噃，文才正手正脚咁行上去啦，心里边一边谂： 鬼都食粥嘅咩？人食粥我听过啫。 一路带住疑问，攞起把猪肉刀，一步一步探去窗口旁边睇啦。只见间烂屋里边咧，灯火昏暗，一望就知系穷苦人家屋企嚟嘅啦。文才轻轻担个头喺窗口度，慢慢就扫入去睇啦。只见到呢个白衣女仔咧，捧住自己卖俾佢嗰碗粥，坐咗喺个白衣婆嘅旁边，一路滗咗羹粥，轻轻咁吹一吹。 嗱，小心热啦！ 你讲咩话？ 我话小心热啦！ 啊，哦，好啊，好啊！ 见住个白衣婆系咁呷咗啖粥， 啊，这个几好食、啊，系咪正宗新记啊？ 系啊，娘亲。 文才一见到，成个人一缩就缩在窗边，心喺度谂啦：， 哇，顶你肺，一只仲唔够咗，嚟够两只，好睇我今日学啲嘢收收唔收到你两只閪婆先。 跟住喺嘢三度左揞右揞啦，一揞之下，除咗糯米同埋麦豆，治僵尸嘅啫，捉鬼未必得噶。举起手上面支猪肉刀睇。 你把猪肉刀劈油就得啦，劈劈鬼就问水啦。 跟住轻轻放低咗把猪肉刀，周围咁望，一睇之下有柳树、哦， 啊，柳叶就打鬼啱噶啦，有柳枝打鬼就越打越矮啊！我今次我就缝你老味。 一路讲住，轻手轻脚就走咗柳树旁边，一截咧就截咗几支柳枝握喺手里边，轻轻又摸翻过去啦。摸翻个窗边之后一望，而呢两母女仲喺里边喎，拿起支西瓜刀，轻轻行去屋隔篱，用把刀咧削一削啲柳叶，哇，成只藤条咁啊！用只手啊掂一掂，都就手啦。慢慢又摸翻去窗口旁边啊，咁好啦。文才申报开张不成，准备啊打鬼啦。跟住又发生咩事咧？我哋听日再讲啦。